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残给你顺服都就像炎热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，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你曾幸福过，负过他，斗过火， 沿途为何没奈何，下半生陪着你， 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 我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等到不要好过， 怀念岁月那么多， 为继续而继续， 没有好处还是我，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， 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是否不甘心，首先诀别下？